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里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朋友跟我说你要结婚了，我点点头，然后被他一顿痛骂。我知道。没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我是个废物的了。我们在一起3年10个月09天，在一起的那天是我生日，而说分手的那天是你生日。你闺蜜说咱们两个人太作了，非要把这辈子重要的日子都毁了。大四那年，我在实习单位食堂正排队打着饭，你翘课跑来找我，说给我带了水果。我说大小姐啊，我们这里伙食好着呢，不用你来给我加餐。你从包里掏出一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塞到我怀里，嬉笑地看着我。就这样当着好几个同事的面，你1米5的小个子霸气地说，小张同志，你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，跟随根正苗红的党的接班人与小小同学一起畅谈人生理想吗？我被你一本正经的表情逗笑了。可是这手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又没有穷到让你给我送手机。后来你解释说，那是你写稿子挣的稿费买的，想告诉我你不在乎我能不能挣钱养你。里面的卡是情侣卡，我必须用了那个手机才能是你的人。后来别人都打趣我把自己卖给了一部手机，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觉得挺没面子的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挣很多很多的钱给你买贵重的东西，好让你在你的闺蜜面前有足够的面子。婚礼是在离学校不远的教堂举行的，我本来不想去，或者说我根本没有勇气看着你穿婚纱去接受别的男人的拥吻。可是你在婚礼的前几天群发的短信，希望同学们能来参加你的婚礼。于是我拿出了分手前你给我买的衬衣。好像所有的情侣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其中一个人结婚了，另一个人会怎么样？写小说的你爱幻想，就皱着耳朵说，你要是敢跟别的女人结婚，我就踩着恨天高去抢亲。那天教堂里的你一定也是穿着恨天高的，只是白色婚纱太长挡住了，光脚的你应该是到我胸口的位置，刚好能听到我的心跳声。你以前常说，小张同志，要是哪天你死了，我一定是第一个发现的。 看到盛装打扮的你，我的心还在跳，可是以后我的心不跳的时候，你就不能第一个发现了，不是吗？伴娘是你的闺蜜，点头示意间，她刚好有事要出去，于是把你的手机和包让我拿了一下。我像个小偷一样摁亮你的手机屏幕，试探性的输入密码，悲切的想找些什么来证明我与你的意义。意外又不意外，你没有换，依旧是我的生日。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，那条短信并不是群发，看着简讯栏里我的名字安安静静躺在那里，像个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，你终于像我曾经敷衍的借口一样做回了朋友，而我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兜兜转转，狭隘又黑暗的删除取关了你的一切。分手是我说的，工作的压力，户口的难以落实，老家父母的多病，焦头烂额的时候无暇顾及你的感受，哪怕是我已经攒够房子的首付，我也没有把握能给你安定的幸福，没有时间陪你去看洱海，找创作灵感，听李荣浩的演唱会，看着兑现不了的事在日程表上越积越多，我越没有勇气对你说嫁给我吧。你爱幻想，最希望有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梦，而我别说童话城堡了，连个公主屋都给不了你。你的锁骨很美，搭配抹胸的手腰婚纱恰到好处，听说那是你亲手设计的，他请的人为你量身裁做，你一直都很有想法，从我们还在埋头学习努力拿奖学金的时候，你已经出版小说了。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有人说这么优秀的你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了不解风情的我，我也好奇地问过你为什么会喜欢如此木讷的我。那时的你用中指戳着右脸颊已经很深的酒窝说，大概是我的小说里就缺个你这样的呆子吧。可是这个呆子没有成为你传记里的人。我们分手以后，你又出了小说，我买了放在卧室的床头，却从来没有打开看，大概是我怕，怕看到你眼睛里的我。吃饭的席间看你拖着高脚杯和他向客人敬酒，可能是我心情沉重有了些醉意，对着你无名指上闪闪发亮的戒指发呆，朋友在我眼前晃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，你向我点头微笑，礼貌而疏远，而我比量着身高终于快到下巴的你，好想就直接摔杯子拉着你离开，幻想在推杯换盏之间终止。我拖了拖鼻梁上的眼睛，回应给你一个微笑，祝你幸福，新婚快乐。你说谢谢，然后挽过他的胳膊向他介绍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小张。因为喝酒了，回住所的时候只好找了代驾，代驾的小兄弟说，大哥，是你妹妹结婚吧，看你这么舍不得呢，当哥哥的都这样，自己惯着宠着这么多年的妹子嫁人了，生怕别人给不了幸福。我也是这样，我妹妹结婚的时候，我说是朋友，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你穿着她送的婚纱，戴着她买的戒指，听着我给的祝福，只是很遗憾，你的幸福不是我给的。 你的存在，你的好，天白色调的微笑，来得刚好，像过去没 声句号。 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，偏偏换成了回忆。 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，偏偏换成了回忆。在一起，偏偏换成了回忆。我带着你的照片找到海角天平，希望你会再出现。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，偏偏换成了回忆。我就是Thank you. 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心意？ 其实压完做乜？友情全部烂尾，明知我唔可以，如果你多过一次，掌声比你劲啲。承诺一次， 我认真噶。 承诺多次， 最后一次， 49次。 多谢，是我不信大志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，AM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秋意渐浓，天气渐凉，秋风吹起，气温刚刚好，温度刚刚好，什么都是刚刚好，最适合想你。秋里暖暖的阳光，懒懒地爬上窗，捧一本闲书，倒一杯清茶，一想到你，心里就觉得温暖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会无端地很想一个人，想象着他会不会忽然地出现，就站在街角的咖啡店旁边。秋天是有味道的，这种味道叫做思念，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再相逢，什么都不说也觉得很舒坦，也像是隔岸观火，你能想象到心里的火热，但却只能感受没人拥抱的孤独。树叶开始泛黄，你想起最初的某个人，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，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。你和他擦肩而过，然后各奔东西。当所有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 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。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在身旁。 又找了重逢的远方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只要时间从来不说谎，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，人生路只如初见，怎么好像走进了月光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这么些年多心酸，又能笑着聊天。愿不负曾经相爱一场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 知道你的近况，问我是否还想你，每次我都只是浅浅一笑，摇摇头，放下了便再没有了联系。可事实是，我依旧会乐此不疲地花上一个小时来翻阅你的微博、朋友圈、空间，揣测你新动态的每个字的意思。别人若是知道了，也许会说我这个大男人也太矫情了，可我真的依旧想让你永远待在我的视线范围里，在我伸手可得的距离里，我舍不得你受委屈。经过家门口那盏昏黄的路灯时，我似乎还能感受到你害怕的模样，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袖。那时我总会一把搂住你，安慰你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躺在床上，每到冬天，你总会坏笑着，拉着我，替你暖床，钻进我的怀里。可分开前的那晚，你背对着我，没看我一眼。风花雪月，一切都变了。下班回家，看你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心中一暖，眼眶尽都变得有些湿润，似乎工作一切的辛苦都值得。我搂着你的腰，将头抵在你的肩上，淡淡的洗发水的香气，我向你诉说着今天工作时遇到的艰辛，却忽视你为我煲汤烫伤的手指，忽视了你下班后还需要忙碌家务的辛苦。懊恼那时的我怎么会这般的迟钝与自私。空荡荡的房子，我的心也跟着腾出了一块空地。爱你这件事儿，我做了5年，但却没有做好。翻开中年时你为我们做的相册，你灿烂地笑着靠在我的肩上，在镜头前做着各种鬼脸。照片旁是你用心写着的日期、天气、地点，你永远都是这么细心，记着我不记得的细节。我从没有在阳光明媚的周末带你出去走一走，牵着手漫步在河边。我从没有带你去吃那些你期待很久的美味。我从没有在节日里给你过惊喜，哪怕是一束玫瑰花，那时你却还总是满不在乎地说，不应该为难我这个理科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竟没给你幸福。可爱善良的你，该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才会绝望地离我而去。当你头也不回地离开时，我竟然连挽留你的念头都没有。时光若能倒流，一切重来，你是否还会爱我？我是否还会是你的依靠？合上相册，连带我最后的支撑都崩塌了。人类最大的无奈，大概就是失去时才想起珍惜。我该拿什么才能再换回一个你？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，再遥远都

想他不会听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无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，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。明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